悉的电影，悦耳的音乐，献给特别的你。欢迎来到与蛙希尔特。每个礼拜日晚上6点到7点，我在赤星电台 FM88.1 与你相见。I believe I can get my head up. Don't ever lose your faith. I believe I can get my head up. Swing your wing. Fly away. 熟悉的电影，悦耳的音乐，献给特别的你。欢迎收听 UR 希尔特，我是主持人 UR。 UR 我最近可以说是台北嘉义两头跑啊，因为放暑假嘛，回到了我的家乡嘉义。但为了要录音，就是录 UR 希尔特，还是跑上来台北。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要好好珍惜我们这一个小时的相处时光哦。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听听这一首蛮可以鼓舞人心的歌曲，来自顽童 NJ116 的 Just Believe。对大兵感到兴奋，他是最聪明的人还是最笨？不可能的任务不可能会胜任，他想要变成超人，照顾身边所有的人，可能他只是个人，但他不愿意承认。 I believe I can get my head up. Don't ever lose your faith. I believe I can get my head 再过他烦恼越来越多，他必须跑得更快，但时间绑背得更重，完成父母的期望，弟妹们的榜样，却截然不知面对的超乎他想象。他口直心快得罪所有他的不喜欢，他因为一起了一位朋友惹上麻烦，他依然高调，即使还没有过风头，要就一起，不要总是一个人出风头。要忙的事情太多，几乎忘了爱情，他知道爱的是谁，但他没有信心。他想要当个烂人，不值得爱的一个人，他会保持距离，不想再伤害下一个人。有天会离开，他希望有人舍不得，不一定是经典，但至少有人会记得。他牢记每一张脸，让他一直站着。他说这是顽童，你知道的。哈了 I believe I can get my head up. Don't ever lose your faith. 如果还有梦，把所有梦想用尽全力拉出梦中。Hands up， 如果脚不痛，把步伐扩大。We don't talk to talk。Hands up， 如果还有梦，把所有梦想用尽全力拉出梦中。Hands up， 如果脚不痛，把步伐扩大。We don't talk to talk。I believe I can keep my head up. Don't ever lose your faith. I believe I can keep my head up. Swing your wings. Fly away. I believe I can keep my head up. Don't ever lose your faith. I believe I can keep my head up. Swing your wings. Fly away. 哎， 有你的信哎！欢迎来到影音信箱，在单元的一开始，先来听听这首《路过人间》，由郁可唯所演唱。 嘿，意不意外？他背影那么轻快。嘿。善变，路过人间，爱都有极限，天可怜。 心碎在所难免，以为痛过几回，多了些修炼，路过人间就懂得防卫，说来惭愧，人只要有机会就有沦陷。 我很喜欢这一首歌曲，它带给我的感触还蛮深的啊。我最喜欢它里面的歌词是有两句，第一句是人会来就会离开，还有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觉得很讲进心坎里吗？就是它短短几句话就讲出了人生的道理。的确，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才短短几十年，和无数的人擦肩而过，那在这个人间体验到了许多的酸甜苦辣。这一首《路过人间》送给大家。 看昙花多美，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肩。曾经辜负那位，却才被亏欠。路过人间，一直这轮回，幸运一点，也许最后和谁相见，都不相见。 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林宥嘉的《别让我走远》。可能对这两首歌比较认识的朋友，应该可以知道我今天要介绍什么了吧？但是今天以外不介绍电影，我是要来向大家分享台湾的优质好剧。没错，就是前阵子很火红的《我们与恶的距离》哟。那这两首歌呢，都是出自于里面的主题曲。那让我们来继续欣赏这首由林宥嘉带来的《别让我走远》。 Don't you stay, 多看我一眼。是我的脸，任何疲倦，看着我最脆弱的防备，沉默以对都无所谓，任何角落都没差别。Don't you stay， 陪在我身边，无视这世界。崩裂，看见我所深陷的深渊，让我感觉黑暗里面。 想离别，让我走远。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的生活更精彩。FM 八八点一， 引擎吹了起。在今天的引擎 Tsuyuki 就是要来介绍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啦。那在单元的一开始呢，先来听这一首《恶之必要》，来自蔡依林。 要责怪自己生了负面心情，生了暗念，可爱拒绝滴眼泪，不分这负面善恶是非。我的恶，我的罪，受了伤从不抱怨，要去面训练自己。社会流行口号正面力量，根本脏话而已。恶力暗中出行，处处拥抱自己的小公主。我想我孤单，我想被爱的释怀，坏的必要，耍的帅，怕子喝的喝，圈的断的断，说的说天花乱坠，泪流满的满，残忍的霸凌，满身的情绪，不看就不在，连痛苦都不给你强烈的权利，头发走音，仙人自嘲，仙人自嘲，只想听你正面思考，正面思考。我的好，我的坏，这些年我不知道，原来成长不是点点。容许我自己喜欢自己不完美，带他走四方。爱你爱着出行，处处拥抱自己的小公主。我想我孤单，我想被爱的释怀，被爱的纯粹。 今天呢，我不会太详细的介绍剧情，因为它总共有十集，要介绍完的话，可能会花太多的篇幅才讲得完，所以我会照我比较有印象、比较有想法的一些片段来做介绍哦。那我们现在听听这一首由王心凌所演唱的《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迷人的男孩，那即兴的渴望，你对 虚化，不准偷偷傻脸，不准回头，作假命中这位苦的自作。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应该是在第一或第二集吧，律师王舍去到了码头找李妈妈，而李妈妈她在大太阳底下包得紧紧的在卖蚂蚱，就全身包得紧紧，有袖套戴帽子然后又戴口罩，她就怕被人家认出来她是杀人犯的妈妈。那后来李妈妈她说着她内心的心声，我相信有看过的朋友一定也对这一段很有印象。我觉得最痛心的就是李妈妈说出了这一句话，有哪个爸爸妈妈愿意花20年去养一个杀人犯？这句话真的讲出来是会打进去人家的心里的。的确，没有人愿意遇到这样的事情。但这或许就是每个人生来注定得面对的课题吧。就像我之前有讲过的，每个人要面对课题都不一样。那你该去怎么选择，你要去怎么决定，都是要靠你自己的判断。 想念的终究会相遇吧，相遇只不过有谁为你干苦过，孤独只不过一人走一段荒坡，承受只不过等一切都不假思索，心偶尔执着在过于喧嚣，心总会停留在远离喧嚣的场所。在青春迷失的咖啡之中，找到你的伤悲伤，我也 再来很有印象的呢，是在倒数几集，失控的思聪呢跑到社工师宋乔平的办公室，已经受到生命威胁的乔平，他勇敢的慢慢用着他諮商的技巧，让思聪冷静下来。这个片段也让我十分的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能够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还能够冷静的安抚着别人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而且因为我自己对于心理諮商这方面非常的有兴趣，所以我更加的会喜欢这个片段。我觉得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去正面的影响他人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那现在一首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李荣浩的戒烟。那一首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Jazz Lee 的 Officially Missing You。 啊，最后一个想分享的是有关于应思月这个角色，也是曾沛慈所饰演的。身为姐姐的她呢，要照顾生病的弟弟和爸爸，照顾房客李大芝，还要经营一家饮料店，其实她的压力没有比任何人少耶。但是天生乐观的她呢，总是告诉自己会好的，只要大笑运就会来。对于这个角色，我最能够感同身受，可以感受到他坚强的背后累积了多少的辛酸与难受。 那今天的引擎追雷 K 呢，比较琢磨在我的观后感，没有介绍太多的剧情，主要也是因为不想爆雷啦。那希望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台湾优质的戏剧哦，尤其是这一部你绝对不可以错过的《我们与恶的距离》，推荐给你哦。 大家好，我是淡芙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影视面面观， 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无惊斗阵，浪子回头。 在今天的影视面面观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替身的种类，想不到吧？替身还有分种类呢。那在单元的开始呢，我们现在听听这首《龙族回逃》，来自茄子蛋。 亲爱的，可爱的，缘投的朋友，本所的，无品的，无路用的朋友。在工厂的路口，我两眼无倒摆，怀疑我的人生敢若狗屎。我无钱无物无家，敢若一条命。朋友啊，斗阵来搏。 首先要介绍的替身种类呢，叫做光替，它是在片场当中代替演员去让技术组可以调整设备的替身。因为在上戏之前呢，演员一定要去化妆，要去背剧本啊，要去做一些准备。那此时呢，就得靠光替来帮忙做走位或是饰演一段戏，让摄影师可以在画面中构图，也可以让灯光师调整他的灯光。那假如说是男女主角的话，他每一场戏都得出现嘛，那他们不就得一直待在镜头前面，所以这样就太累了，所以才会有光替这个角色的出现哦。现在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孙盛希和魏如萱所演唱的《我又不是女超人》。那再来要介绍的呢，是上镜替身，上镜头的那个上镜。那这个也是大家最熟悉的替身种类，也就是跟演员本人会长得十分相似的替身。那这种替身的用处就非常的广泛啦，只要是能够不被看出破绽的镜头都可以，小至背影镜头啊、大远景的镜头，大至近景镜头，他们都派得上用场。只要不被人发现他是替身就可以了。而且特别的是呢，有时候上镜替身也会有光替哦。那这个就是这个光替，就是这个替身的替身，就是觉得很有趣。所以其实替身也是有分很多种种类的哦。 那最后要介绍的替身种类呢，就是特技演员。大家一定耳熟能详，当有许多高难度或是比较危险的戏的时候呢，就需要特技演员来演出。那当然，特技演员也不是大家刻板印象所觉得好像都是要飙车啊，要有生命危险，要做一些很危险的动作的演员，那才叫特技演员。其实如果像是在某个专业当中的替身演员，也可以称呼叫特技演员哦。像是芭蕾舞者啊、医生啊，或是一些可能需要裸体的一些替身，他们也可以称呼为特技演员。对的，没有错。那接着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你是不是有点动心》，由吴卓源所演唱。 逛街怎么逛脚都不会酸，踩着你脚印沙滩，生日号码的航班，什么都愿意为你为你为你为你而放下控制，直到失去力气，直到我有了你，我不寂寞孤寂，需要你的声音，需要你的呼吸，我只想像化学反应一样慢慢的散播在我的心里，你就像迷宫一样让我钻进钻出却很开心，想带你一起旅行，喜欢你明明生气却假装丝毫都不会在意，喜欢和你从晚上月亮聊到太阳全都升起，慢慢靠近你，偷偷想起你，说到现在你是不是有点。 今天介绍了三种替身的种类，分别是光替、上帝替身以及特技演员。下一次大家在看电影或是看戏剧的时候呢，可以仔细的去观察演员的外观、长相啊，什么肢体动作之类的，说不定他们就是替身演员哦。 你还记得那天下雨下的多浪漫，陪你逛街怎么逛脚都不会酸，踩着你脚印沙滩，生日号码的航班，什么都愿意为你为你为你为你而放下恐惧，直到失去力气，直到我有了你，我不寂寞孤寂，需要你的声音， 我是 Penny 戴佩妮，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带您进入丰富的音乐世界。 是不是觉得生活非常的烦闷呢？是不是对于未来充满了彷徨？是不是想找一个能够好好聆听你的故事的倾听者呢？欢迎来到充满心灵鸡汤的引人入胜。Everybody's making joy. 迎来到引人入胜的单元。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议题是有关于影响力。你知道吗？其实你的影响力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大哦。那在单元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这首《太阳》，来自邱振哲。 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痛，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心里，无论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身旁。 那在一开始先不要讲我们人自己的影响力好了，先来讲讲太阳。你看太阳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大，它在宇宙中所占的地位是多么的重。如果没有太阳的话，就没有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一切，甚至是没有生命的存在。那再来看看我们人类的影响力，虽然说我们跟大自然比起来渺小太多了，但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吧。虽然说我们人类已经影响地球太深太深了，但是这部分比较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议题啦，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 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心里呀，无论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 站牌走了多远， 秋千改建成商店，沿途斑驳的屋檐，唯一不变的只剩下边界。你好吗？时光倒转那天，让人了解最爱的未必能在身边。你好吗？流星留下心愿，憧憬没彼此的明天，也是幸福的另一面。 一句你好吗，可不可以影响到他人呢？其实简单的一句问候就可以让别人感受到一点温暖。原来我在之前的节目有分享过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有还记得我有出过功课给大家，还记得吗？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现在在有在打工的一个经验哦。我们餐厅有一个文化，就是如果你在上班的时候遇到同事要打招呼的话，我们不会说你好或是 hello 之类的问候语，而是会说一声早安。而且不论是你是白天上班还是上晚上的班哦，这是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因为说一声早安感觉就是一个一天的开始嘛，可以让人家打起精神啊，充满力量的去面对挑战。你看一句简单的问候可以带来的力量和影响是如此的大呢。所以以后遇到同学啊或是同事，你可不要吝啬你的问候哦。一起来听由王诗安所演唱的《你好吗》。其实我们人类是感性的，对吧？虽然说还是有很多神经大条啊，或是比较理性的人的存在，但是当你传递出一些讯息，其实都还是可以影响到你身边的人的。就像我在上一段所提到的，一句问候，你就可以带给人家温暖。那如果你时常保持着正向的态度，那你自然而然就会散发出舒服自在的正能量给身边的人。那如果你经常怨天尤人啊，抱怨东抱怨西的，或许会让身边的人感受到一些压力，感受到一些负面的能量，会越来越不开心。当然这不是在鼓励大家要一直欺骗自己的感觉，时刻都要保持着正面的能量。我想表达的是，你自己的影响力其实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大，你的一举一动都可能会影响到身边的人，你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就伤害了你所在意的人哦。那现在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李玖哲的 Stay。 No way. 这边想再跟大家补充介绍一下，这一首 Stay 啊，是由李玖哲所演唱的。我建议大家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找找他的 MV 来看，我觉得会非常的感人。我当初看他的 MV 就看到落泪。还有另外一首歌 Will You Remember Me， 他的这两首 MV 的剧情它是连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有空的话呢，可以去找来看看，相信你一定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触。 I'll stay. 今天跟大家聊有关于影响力的议题，当然也不是要大家时刻去在意他人的想法。哎，人就是这么矛盾，对吧？就像今天我们介绍的电影，我们介绍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一样，我们都会在不知不觉中讲出一些话，做出一些举动去影响到他人。那我觉得人，我们人毕竟是群居动物，你还是得跟他人互动。我们可以多学习一些跟人家社交的小技巧，起码一定可以让你在这个社会上的生存有一点点帮助，不然你真的会过得很辛苦哦。那对于我今天分享的议题啊，有什么想法的你也可以来跟我分享哦。那你当然也可以私讯到我的粉丝专页来跟我聊聊，分享你的故事或是分享你的想法。那现在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柯志堂的《找到我》。 你会在最完美的生命里无意义的找到我，你会在最不需要经过的麦田里面找到我，找到我或错过我，找到我然后拉住我，找到我错过我，找到我拉住我。如果还听着他写下的你我与这段回忆的勇气与洒脱，你会不带心事笑看着我，像是说着却也没说。你会吧，如果你知道，你会吧，如果你知道，你会在最完美的找到我，拉住我。 很快的节目到了尾声，今天介绍了优质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大家一定要找时间去把它追完啊，我真的是大推耶。然后在影视面面观呢，介绍了替身的种类，还在引人入胜分享了有关于影响力的议题，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呢，欢迎您私讯尤阿希尔特的粉丝专页还有 Instagram， 那大家也要记得去按赞支持啊。 那当然，如果你有想要听什么歌，或是有什么故事想要分享给我的，也欢迎您私讯我。那在最后呢，要带给大家的歌曲呢，是来自山形瑞秋的 No Direction。 与阿希尔特，我们下周见咯，拜拜。